校仲未有信寄嚟，因为唔知要等到几时。原本好有目标嘅心情同步伐，突然间变咗慢咗好多。因为阿 Sam 嘅关系，乐霞去咗一间高级嘅 boutique 做 supervisor。为咗令乐霞重新振作，阿 Sam 佢自告奋勇要帮乐霞改造形象，同埋做埋补习老师添。 喂，你食小镇话梅得唔得啊？一食食半樽添，好鬼得人惊噶你。 唉，好眼瞓，做乜唔俾人食烟啫？ 唔系话唔俾你食烟啊，之但系唔可以食得咁丑样啊！你点可以好似嗰啲三级片嗰啲林妓咁样啫？ 喂，你咪反转猪肚就系咩？你介绍俾我嗰份工啊，多咗几千蚊啫，你嗰17000啊？下下追住晒， 睇书啦，睇书啦，啲人进步就要睇书嘅啦。嗱，呢本咧就系 Forties 嘅 Fashion， 迟啲欧洲咧就兴晒噶啦。仲有呢本咧就 Cartier 嗰啲首饰嚟嘅，你读下咧都有益嘅。 哎呀，边有咁多时间睇埋啲 Fashion 书啫？ 你睇小杂包青天已经啃咗佢啦。 哎呀，死啦！我唔记得咗一件好重要嘅嘢。 有咩啊？ 我竟然冇 set 到录影机啊！阿雪。咩啊？喂，你可唔可以叫你个靓妈咪咧，帮我录包青天啊？唔录唔掂噶，大结局啊今日。 唉，我阵间叫斌妹帮你录啦，你睇书啦，录边个台啊？而家要讲清楚噶。你睇你做嘢几唔仔细啊？而家你做名店嘅 supervisor， 唔该你啊，塞多少少料俾自己，做人仔细啲得唔得？ 喂，老实讲，我唔系好恨嘅啫噃。你有冇搞错啊？哈！我搞错，我明知嗰班衰嘢咧就唔信我噶啦，哇几鬼贱格！我第一日翻工啊就想扇我啦，叫我 serve 嗰个新加坡客啊，又逼我讲英文，即系要我出丑啫，你有几衰啊？ 喂，呢件嘢你讲咗六次噶啦噃，仲要系头五次都讲得唔系几好听噶啦噃，仲讲睇多啲时装杂志啦，睇下款，认下名啦，唔该。 哈，认名？认命咋啩？ 喂，唔好讲咁多啦。嗱，呢本呢一个牌子咩嚟嘅？ 哦，我知啊，呢、這个牌子背囊我都有啦。莫仙奴嘛。 都叫咗你唔好买埋啲平嘢噶啦，一早都话你个背囊假嘢，嗰啲金字排错串错噶啦。 甩色添。 唉，莫仙奴啊，唔系莫斯基图啊，莫仙奴啊。定咩啊 ？Moschino。 知啊，哎喂，咩 Moschino 啊 ？Moschino。 哦 ，Italian。 等我写低个译音先。莫贱佬啊，等我贱字点写？哎呀，咁烦噶，救命啊！哎呀，唔记啦，咁鬼麻烦，记咁多做咩啫？嗰啲嚟买嘢嗰啲人啊，得佢有钱啫嘛，佢识乜嘢？就算我由头到尾，由尾到头啊，背翻出嚟啊，咁又点啫？我都冇份着噶啦！ 嗱嗱嗱，讲明啊吓，而家唔系冇嘢俾你拣吓，一系咧你系呢世都踎喺啲商场仔布贴嗰度，同啲姐姐仔嗲下，睇啱私事啊嗰啲咧，一系咧你而家就睇书，都仲有机会掹住车边同阿 Royce Mark 嗲两句嘅。喂阿雪啊，喂你饮啲咩啊？ 是但啦。 唔好是但嗱，我整个我最拿手嘅 Margarita， 仲要系 Frozen 嘅俾你，你冇得饮啊！睇书啊！ 做乜嘢要咁痛苦啊？搞咁多嘢睇乜鬼啊？ 喂喂喂！ 咩啊？ 你睇睇，你睇下你件衫 咩啫？ 你睇下个袖嗰度 咩啊？ 突咗两条，系两条线头出嚟噃。喂，唔该你剪咗佢。啲女人咧就最憎人咁，男人都系。 喂，唔好话两条啊，十条我都未惊啦。你放过我啦，好嘛，靓仔。 咦，梗系 Kelvin 嚟啦！ 哎呀，你死啦！梗系又问你拍唔拍广告啦？ 唔系啊，佢话过咧会拎上次试镜嗰啲相俾翻我噶。 嗯。 喂 ，Hello。 Hello。 Hello。喂。 喂 ，Kelvin 啊，有咩嗰啲广告啱我拍啫？例如咧嗰啲洗头水啊，咩嘢安啊，即系专揾靓女拍嗰种咧。 有啊有啊，大把添啊！政府年终都拍唔少嗰啲吸毒啊、白品婆啊、道路安全俾车撞啊嗰啲咧，啱嚟揾佢啦。 哈！而家我同你有仇啊，餐餐都踩到我咁准嘅你。 喂，阿 Sir 啊。咁好吓我噶嘛？ 哇！突然之间讲英文讲咁准嘅你 ，Sir 啊。喂，啲相效果咧真系好正啊。 系咩？ 嚟啊，同你影相个阿 Ken 话咧。 咧，有人見到咧，仲話要攞啲相咧過去台灣添啊！ 嚇，台灣？唔係啊嘛，阿哲又去台灣喎，你又去，咁巧嘅喂！ 唔好咁啦。 喂，嗱，揾個幾個 model 咧，我都試過曬噶啦，最啱咧都係你就算。 啱你哋，啱你啫啩。 喂。你真系衰啦，讲埋啲咁嘅少啫。 应啊你， 我都就嚟去美国噶啦。 你嗱，我哋嘅广告咧就拍三日嘅啫。嗱，你 OK 咧，我哋即刻可以开工噶啦。但个 project 根本就系唔等得嘅。啊，成个 promotion 啊，下个月咧一定要出街噶啦。你谂谂啦。 喂，老老实实啦，有几钱先？ 呢啲嘢可以倾嘅啫。 喂，一雪啊，唔系啦，计我话咧，就算你真系去美国啊，赚啲钱帮补下都冇坏啊。嗱，就算唔多啊，攞嚟做下水脚、寒衣费，帮补下都好啊。 系啊系啊，我想再谂下先啊。 嗱，雪，听日你答复我好唔好？啊，个客睇过咧，佢好满意你个 style 啊。嗱，今次佢哋出呢一个漂白护肤系列咧，会喺成个东南亚推广噶。 咦？咁可以去埋台灣咯，喂！ Sure. 去啦去啦， 喂， 好啊，好噶呢個呂凡應啦，雪做啦 ，Kelvin 啊，我聽日俾電話你啊。 咁越快越好咯，我等你。 我要翻去同我媽咪講聲先。 OK， 冇問題。 心入面真係有種好微妙嘅感覺。我啲相俾人攞咗去台湾，如果拍广告，亦都可能喺台湾出现。呢啲虽然系一啲小情节，唔代表啲乜嘢，但系我总系觉得我同阿哲之间好似仲有啲嘢系未完，我哋之间仲有种牵挂，就好似喺迷宫入面，虽然见唔到对方，但一路揾出路嘅时候。都隐约感觉大家的心跳声和脚步声是在附近。 喺度啊！ 你唔系咁咪走嘅咩？入嚟坐。 好啊，我七点几机先走。哇！你呢度咁静，小心俾人迷奸啊！ 会唔会啊？ 你唔喺香港，你又唔知咁多噶啦。哇！你都真系好似病得几严重噶、啊。 咁我啩？ 唉，系咪睇到啲相刺激得滞啊？真的喎、哦，个人唔开心咧，会呕出病噶。 系咩？ 我真系特登嚟睇你噶，你唔好俾啲咁嘅表情我得唔得先？喂 ，Janice 话你仲未打俾佢喎，你系咪打算留喺度噶？ 我想翻香港。 唉，睇死你啦！一病咧，实系觉得自己一个人喺度好惨啦。 昨晚先至打咗好多次电话嚟，打一次都冇接到。佢点解喺度唔接？ 你使唔使咁衰啊？佢都系担心你啫。 如果系你咧，只要你一晚搵唔到阿 Kev， 又会点？ 大佬啊，点同啫？我哋两个系老油条嚟噶啦，仲边会好似你咁迂回曲折啊？我先唔得闲日日搵佢 我哋七年。 唉，但系你而家喺台湾啊嘛。况且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啊！ 俾你会点咧？ 吓，摊牌咯！一系咧就跟到佢实，总之唔可以当冇嘢发生啦。 所以我谂我要翻去。 一早啊，应该啦，一齐又好，分开又好，最紧要系清清楚楚啊嘛。嗱，唔好话我唔系老友啦，我翻到香港帮你同 Janice 讲啦。 好啊。是呢，你有没有熟朋友有屋租的？ 嗯，你要啲咩屋啊？ 一个人住啊，够静就得噶啦。 咁啊，哎呀，而家谂唔到啦，我翻到香港帮你找啦。 好，唔该你。 唉，心药呢我真系找唔到啦，不过我自己系带咗啲药过嚟，留翻俾你啦。 呢份手信都够特别。你男朋友有冇赞过你细心？ 呢啲嘢咧，第一次就叫细心，以后嗰啲嘢冚烂都系老讽嘅，所以我唔会对佢咁好噶。你啊，你觉唔觉得 Cindy 好细心啊？ 会，一定会。 唉，我真系唔知系你唔好彩啊，定系佢冇福气啊？喂，唔讲啦，我走啦，迟啲香港见啦。 我送你走。 悭啲啦，你瞓啦。对我咁好啊，就系害死我男朋友噶啫。唔该，整一碟豉椒蚬啦。 喂喂喂，有肝炎噶，唔好食咁多炒蚬啦。 切，系啊，嗬，搵男朋友唔见我搵得咁影，嗰几粒咁嘅蚬仔啊，如果系中招啊，咁啊抵我死啦。 两位小姐啊， 有兴趣睇个相啊嘛？ 吓、啊，喂喂，睇相佬啊？嗱、啊，倘若如果我睇晒全套一 set 咁咧，你计我几多钱啊？ 我纯粹系为兴趣研究啊，想学嘅咋。吓，见到两位咁特别，想就地实验下啫。 吓，实验下咋？咁我做咩要信你啊？不过如果唔使钱就睇下都无妨嘅。 唔介意噶，俾我坐低啊，好唔好啊？ 我哋就走噶啦。 咪住，呢位小姐迟啲会有远行啊。 吓，喂阿叔，话你准喎。喂喂，仲有咧，仲有咧。 多謝你告訴我我中了、我看先，沒什麼兄弟姊妹的，應該就是家裡的獨女、近這十年呢應該還是你最多波折的階段，二十多歲開始會一直好的。 喂喂，那我呢？ 你家人都是離你很遠下的，是吧？還有你個人很聰明的，應該 是忘記 不過就會被聰明累回你了。 不是吧？ 如果不是你的發展應該更加好。 那些算了、不過究竟我找不找到錢呢？ 有，不過都是辛苦錢。 蛤？那即是我釣不到金龜？ 不是，你最好遲婚，越遲越好。真的。 蛤？那即是還有朋友女仔？ 你自己找得到，不用憂的。 慘。哎呀，我就是不想自己找嘛。 你千萬不要想找個有錢人嫁了就算了。就算找到那個人遲早都會沒錢的，還累埋你的。你個格就是那些不黐得埋人哋嗰度，好多嘢都要靠自己的。 蛤，乜你咁噶？睇佢又睇得咁好，我又咁衰。喂，系咪佢靚啲先？睇身 唔系呢位小姐都要走好多冤枉路噶。 吓，唔系啩？咁啊，真系冤栽枉咯。喂，唔系啦，不如咁啦，你帮我睇下咧，啲姻缘会唔会好迟先嚟啊？ 哦，好啊。人應該有的了，不過就要忍得很辛苦下。還可以有得揀添。可不可以給我獎我看看呢位小姐？ 給他，給他。好啦。 照計應該挺好的、不過你要流很多眼淚，看來都還有排捱。 哎呀哎呀，喂喂喂，咁你睇唔睇到佢呢、应该会揀边个人啊？ 呢样嘢就唔使急嘅。 尽量睇下啦。 係你嘅始终都系你嘅、有得揀啊未必好㗎。 小姐 吓咩、事啊？ 喂，炒蚬啱啱卖晒喎，叫第二样啊，东风螺好唔好啊？ 唉，而家咩都唔要啦，食乜都冇味啦。 咁我执咗嘢先㗎喇。 唉，执啦执啦。咦，头先我睇上脑呢喂。 咦，点解走得咁快嘅？ 系咯，喂喂，老细啊，头先咧嗰个坐喺呢度嗰个西装友咧，你见唔见行咗去边啊？ 唔觉眼喎、 唉，又会咁嘅，扯声又唔见咗人喎、 真系怪， 喂，鬼， 哎呀，唔好讲得咁恐怖啦、 不过你好啦，你有得拣，头先佢话。 人家讲啊啫嘛，你又信？ 但系佢似乎测得好应棍喎，话你要忍得好辛苦啊！ 变得好恍惚，嗰个睇相嘅人好似做戏一样，突然出现喺镜头，跟住忽然又消失。佢话我要流好多眼泪，仲话有排挨，唔通我同阿哲仲要继续落去？